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福成，但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农场的牛肉粒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福成的销售经理李英，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大家好。 这个牛肉粒不是在国内生产加工的牛肉粒，而是在澳大利亚的牧场生长的牛加工成的牛肉粒。那先来说一说这个牛肉粒，今天我们的组合是多少，价格是多少，好不好？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是5公斤，一共是10斤、嗯、那价格是非常惊爆的，398元。 398元，5公斤10斤，那合计就是39.8块。 没错、 啊、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斤国内的牛肉也在35-36块钱， 差不多、嗯、 啊，贵的也得40块钱左右，但是、 啊、好一点的有40-50的、 哎、但是今天我们、嗯，让大家以买国内牛肉的价格买到福成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跟大家说啊，是以买国内牛肉的价格39.8一斤啊，今天是10斤，买到福成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那李英你说一说，这福成我们都知道这品牌哈，这个挺有名的，但是福成怎么把这个牛肉放到澳大利亚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跟福成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那就得说到啊，这个澳大利亚现在的养殖业的一个现状 啊。 那澳大利亚呢，它从1988年开始呢，就禁止从疯牛病感染的所有国家进口牛肉。 嗯， 那从1997年澳大利亚开始呢，禁止饲养，就是没有动物卫生组织许可的这种饲料已经不许喂养了。 嗯， 那所以因此呢，澳大利亚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评定为最高等级的无疯牛病国家。 嗯， 那他们严格执行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检验制度。 嗯， 这样他们的这个牛肉呢，在肉食类加工工业呢，雄居世界前列。 嗯， 也就是由于呢，他们大多采用了天然的放牧方式饲养啊，由于这个澳大利亚本身地广人稀，空气也清新啊，水质也比较好，所以牛肉呢，它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少的。牛肉本身含这个丰富的营养，大家都知道。那所以肉质精瘦的这种澳洲牛肉呢，更是现代人追求自然健康的一种佳选。 嗯， 所以福成看中了澳大利亚这块天然宝地，所以在呢本身现在他收购的这家牧场已经在澳大利亚有200多年的历史。 嗯 啊，他们收购了30,000亩的围场，存栏了10,000头牛。 福成还是看中了澳大利亚的对这个牛肉加工养殖的整个的历史跟工艺，以及他们的卫生标准等级，所以把这个工厂干脆就搬到养殖场，工厂就搬到澳大利亚去了。 没错，因为他们等级比较高 啊。所以今天咱们听众如果说打400-015-5151买到的这个福成的牛肉粒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 对，没错，咱们今天吃到的牛肉啊，这个肉牛从小的时候就在澳大利亚生长了、嗯、没有受过污染，成熟以后呢又在严格的这种管控下进行了屠宰，第一时间冷冻、 嗯、 而且是急速冷冻，那保持了肉原有的新鲜，杜绝了这种细菌的侵入。 嗯 啊，分装成小袋，然后呢我们基本采用顺丰24小时冷链到家、 啊、 那您到家以后呢，吃一公斤那您就拆一公斤，不吃的还可以放在冰箱里、 哦、一共是5袋，一袋是1公斤， 没错， 一共是加一起10斤啊。 对， 再说一下价格，价格是多少钱？ 398元， 合一斤只要39.8。这个价格如果说你买国内的牛肉，咱们到菜市场上去超市啊，你买国内一斤牛肉也要30多块钱的价格。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让大家以买国内牛肉的价格买到了澳大利亚进口牛肉拿回家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既然我们节目当中啊，把这个国内的牛肉跟澳大利亚的牛肉做了一个对比，咱们就必须说一说国内的牛肉跟澳大利亚牛肉的区别，或者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牛肉究竟它好在什么地方。 他们的饲养牛肉的时候，大多采用这种天然的放牧，所以他们基本从小的时候肉牛都是吃草长大的， 吃草。 然后呢，他们这样的话，在这个肉牛长到一定的程度下，然后他们开始喂这些牛吃谷子， 吃谷。 哎，但是不是吃饲料，一定这个是卫生组织有严格规定，他们实际上吃的是粮食、他们是靠吃粮食，这样他们在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粮食之后呢，把自己呢养，就这个牛养大，养肥， 膘肥体重啊。 对，这样的话他们呢就是很少有脂肪，所以他们的肉呢含水量也比较少， 所以才会出现大理石纹是吗？ 对，没错 啊。那今天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哈，进口的富臻公司的。这个牛肉会切成牛肉粒嘛，一粒一粒的，一个是方便大家去食用，您去炖牛肉啊，或者说是做个什么牛肉菜啊，很方便哈。这个肉是选自于这个牛身上的哪些个部位组成的这个牛肉粒？ 基本上在牛啊，前颈啊、脊背啊，还有腿部啊，我们选择比较精瘦的位置。选择了这些牛肉粒，主要加工成牛肉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工食用， 方便食用嘛。一袋是一公斤两斤，开袋您这个化一下解冻一下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哈。再说一下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这个十斤价格是 398元 哈。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牛肉哈，我们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是一个对这个肉类要求标准很高的一个国家哈。但是我们再说回到国内，我们到菜市场啊，去超市花钱30几块钱买这个牛肉，给我的印象啊，都是鲜牛肉啊，不管是牛肉、猪肉、羊肉都是鲜的啊。你要哪块，我给你切哪块啊，挂起来哈，给大家来进行展示。但是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呢都是低温冷冻的、速冻的，你回家吃的时候需要进行解冻。那理应你是专业人士，那你说一说澳大利亚牛肉跟国内的牛肉，比如说同样都是39.8块，都是咱们今天的价格，那你会选择哪个？你为什么要选择哪个？ 我一定会选择澳大利亚进口牛肉，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到菜市场也好，到超市也好，那案板上的肉，那试问大家，这是哪天屠宰的？ 哪天屠宰？ 悬挂了多少天？然后呢，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在金属的这种刀啊，它就是有氧化的作用的，切下来这块肉以后呢，表面有没有细菌，我们都是无从考量的。所以但是呢，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它对屠宰和加工是有严格要求的，所以它在第一时间屠宰的时候呢就进行了急速冷冻，所以其实这个环节和条件就是为了保鲜和杜绝细菌侵入， 杀菌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就是细菌是无法生长了。但是因为咱们可以考虑，不管是现在哈，可能在前些日子还比较热，那个肉挂上2-3天，那可想，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基本上菜市场比较明显，都苍蝇啊， 人流比较密集啊，咱们都不说苍蝇，就人流比较密集，每一个人走过去看一看，闻一闻，甚至是摸一摸哈，嗅一嗅，拿一拿，抓一抓， 都可能有细菌污染。 这么说吧，就是一块鲜肉暴露在空气当中，即使你看不出它表面有任何的变化，它也在瞬间繁殖了大量的病菌， 是的， 繁殖了大量的细菌，怎么办呢？其实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急速冷冻。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北广购物频道之前卖过这个阿根廷的红虾，包括一些深海的鲽鱼，在这个海洋的操作过程当中，从海里面捕捞上来这些个海洋物，都是采用的急速冷冻的一种保鲜方法，这样才可以避免细菌过多的繁殖。但是我们的菜市场虽然说那个肉也是简易加工合格的啊，我们都可以去放心食用的，但是在这挂上1天2天3天4天，它的颜色会慢慢的发黑， 变深， 慢慢的变深， 对， 变成这个黑红色啊，墨红色。颜色一旦变成这样了，今天咱们也跟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一个小常识，您啊，您就绕着走，您千万别去买这样的肉。虽然说那肉也能卖，但是你别买，因为那个放置时间 已经太 长 了哈。那李英说一说，为什么放置长时间之后它会变成这种黑红色和墨红色？ 其实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就是血管当它不再流动以后，就是慢慢的会颜色会发深 啊，所以我们看的是那个血液血管它 凝固了， 变质了， 对， 它已经慢慢开始变质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说你买到这样的肉拿回家里边，你去炖牛肉的话，你会发现汤里边汤上面会飘出一层沫，这个沫什么沫？是黑沫。黑沫啊，所以你看撇，你不断的撇不干，你再往里边加水，这个肉的时间就是放置比较长了。 对， 那么新鲜的牛肉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应该是粉红色。 粉红色 啊，它保持了原有肉质的鲜美，应该是粉红色的。 那李英说到这儿，那我再试问一下啊，那今天这个产品我们拿回家里边，这一袋我们给它解冻化开之后，能不能看到粉红色的颜色？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因为它一直保持这种新鲜状态，没有改变过。 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好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澳洲的福成加工的牛肉粒，那今天是10斤5公斤398元。 398元，398元，常买肉的朋友知道，这个跟国内牛肉的价格几乎已经差不多了。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提供给大家是让大家以国内牛肉的价格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粒。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国内的这个牛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个牲畜吃的这个饲料从哪儿来啊？它也是吃谷物。咱们国内一般都会有各大粮库啊，这个大粮库呢会有一些储备粮啊。这个储备粮过一段时间需要清库，把这储备粮里边的粮啊换成新的，因为是储备粮嘛。那旧的粮食怎么办？它就会做成这个动物的饲料。其实这个粮食是过期的粮食，但过期粮食咱要扔了可惜，怎么办呢？就拍卖给一些这个饲料加工厂，买回去之后做成饲料，喂牛啊，喂羊啊，喂猪啊，所以他们吃的粮食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对吧？储备粮的换期粮哈。 澳大利亚呢有严格的立法，他们在政府方面哈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他们从1997年开始喂给牛羊的这种饲料都必须要通过动物卫生组织，不是说他想吃什么就可以喂什么，像咱们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喂些棒子也行啊，明天喂些谷物也行啊，后天买些饲料也行，那不行。澳大利亚 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一定有严格的标准，甚至于是立法，政府立法他必须要通过动物卫生组织认可现在喂养的这些食物，也就是说喂养动物的食物都要进行认可才可以给他们吃，不允许用任何的药品类，这个大家从那个各种官方的消息都可以查得到，这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肉类安全级别比较高的原因。 它保证了这个牛在吃什么，所以就保证了牛出什么样的肉。 对， 为了保证的肉的质量在全世界依然能够达到领先的地位，所以就必须保证源头它喂的饲料是新鲜的。 是的， 也造成了澳大利亚牛肉在全世界比较知名，澳大利亚牛肉在市场上比较昂贵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家到市场上去买这个澳大利亚的进口的牛排啊，什么剔骨啊，这些个澳大利亚进口的肉，你会发现真的不便宜。如果你到饭店里边西餐厅里面去吃一块，那就更贵了。 对 啊，几百块钱 都是论片的， 论片的大几百块钱，那一片牛排如果你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话，一片哈大概是2两，一斤呢可能会做2块到3块牛排哈，就在100多块钱，甚至200块钱， 是要有的 啊，200块钱。但是今天你想想，咱们同样是澳大利亚的牛肉，那我们一斤只要39块8哈。那李女士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牛肉的组合跟价格。 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澳洲福成的牛粒啊，只有398元5公斤，十斤肉给大家带回家。 十斤和一斤只要 39.8块， 送到您手上的是一张提货券，拨打提货券上的电话是以顺丰冷链的方式快速的送到您的家中。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再说组合，组合一共是10斤5袋，一袋1公斤，加一起是398块钱。